你好，我是雨木。新手人生 Beginners 2010年的电影新手人生，初学者啊，的 Beginners， 这是一部有关成长的剧情片，描述一位接近40岁左右的插画家，这个人未婚，离群所居，身边有一只捷克罗素梗犬，还是他父亲留下来给他的，真的是离群所居了。那这样的生活乃是因为他受到了重大的刺激，也就是他父亲晚年罹癌还有出柜，使他在活在一种千头万绪停摆的回忆里，直到他尝试继续生活，直到他遇见一位女孩，这位插画家的人生才有了新的开始，新手人生。新手人生，这是我个人看电影以来也是几十年了，在2010年可以看到这样的片子是非常满足啊，是数一数二，有点夸张了，但是排得上前几名的好片，非常喜欢啊，非常喜欢。但是说的时候还是会比较保留一点，要不然这是一股脑也说他多棒，这样是怪怪的啊。Mike Mills 导演的作品 ，Mike Mills 熟悉的话，这是才华洋溢的一位电影导演，因为他本身呢，他的手绘能力也是非常好，他有画插画，所以他不止拍电影，他也出了一些绘本，很有哲学、很有意思的那个小插图，在这部电影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插图都是他亲手画的，对，你看明显知道我比较喜欢这部电影，所以资讯比较多一些啊。知名的演员呢，像伊万麦奎格，还有 Christopher Plummer， Melanie Lohan， 法国女演员 Melanie Lohan， 三个人领衔主演的哦。那这个 Plummer 还因为这部片呢，在2010年呢，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当年的电影奖项肯定，那也是影迷是津津乐道啦，影史上面年纪最大的男配角获奖人啊，成为佳话。故事呢是软性的描绘父子关系，这片有在讲父子关系，主角的父亲，他的老病死以及出柜，身为儿子的男主角看见了一些东西，也仿佛继承了某些东西，穿插许多有幽默感的人生感触啊，是一则隽永的并且富有艺术价值的生活故事，几乎是写下了我为什么喜欢他的原因。要特别介绍的也是我刚刚介绍过的啦， Mike Mills 的导演，我有在我的网站上面注明他的网站，他的网站都是他的作品，很有艺术感。除了故事说的有特色以外，手绘的画作也是一绝啊，这刚刚都有提到，带有素描底子的这些插画，读者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网站找到，当然也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搜寻 Mike Mills 都可以看得到。也跟往常一样的是很有感触嘛， Beginners 是一则娓娓道来的故事啊，他想要传达的东西很多很多，那可以看好几遍啊，这是什么好几刷，现在都这样讲哦。对我而言呢，电影主要是在讲父子关系，而其次是同志生活。这真的是我一个看法啦，每个看法不一样，主要是在讲父子关系，其次是在讲同志。父亲爱把话说得像讲电话，这是我第一个感触。当爸爸的父亲呢，老是喜欢把话说得像是在讲电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耳边但是有距离，讲电话吗？这就是父亲的一个特色。在这部片里面他有段戏是这样的， 爸爸关心儿子的感情生活，但是那段戏就问的人是含糊啊，答的人闪烁啊，真是很妙。儿子的感情生活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那也没有什么能多谈的，所以答的也闪烁啊。那问的又不太好意思，就问的旁敲侧击的，就是变成这样子，问人含糊，答的人闪烁，而短短几句话就形成小小的尴尬。于是呢，爸爸就说他自己小时候，举个例子，寓言故事一样的啊。爸爸说他自己小时候呢，想要一头狮子，哇，那个狮子啊，不是会跳那个啊，但是狮子也会跳啦，比较凶猛的那个狮子，盼啊盼啊盼了大半辈子啊，只得一长颈鹿。他说给儿子听，既然长颈鹿，那就长颈鹿。你觉得会说寓言故事的人算不算用心良苦？我没有他爸爸讲那么好啦，就是他小时候，他说他自己小时候想要一头狮子，但是到了这么大年纪了，没有得到狮子，只得到一只长颈鹿。他就跟他儿子讲，那既然长颈鹿呢，就长颈鹿咯。那这讲这一段是一直要干嘛嘞？父亲对自己的小孩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吗？小孩也4岁了嘛，那感情生活没有什么着落啊，是不是标准定太多呢？当初都会有一个设想，像狮子一样，可是后来就是只有长颈鹿欸，你是不是要跟你的生活里面，甚至跟你自己有所妥协？这是他父亲想暗示的，但是明白人是听得出来的，就是我没有要你怎么做，我只是这么的跟你说一下，糊涂人就会觉得好像在暗示我必须要怎么做，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，没有那么强烈的。另一段戏呢，是片中父亲的一个病况，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，他确诊了，罹患癌症了。其实我一直不太清楚，这是要念癌症还是念炎症啊？好，那就说癌症吧，就约定成熟。爸爸最后的日子里面呢，癌症确诊。哦，而且是第4期，癌症第4期意味着什么呢？男主角欸，就叮嘱父亲，耳提面命似的跟他讲说，癌症第4期就是没有第5期的啊，爸，你要当一回事啊，已经没有第5期了，末期了。可是欸，他的爸爸另有看法，他爸爸说，癌症第4期。表示自己已经经历了前3期，他就只讲这样。此话一出，乍听就是印证了老人与小孩是属于同一国的、啊、尤其是讲话呢，稍微拨开那个字面上的意思，也就是癌症第4期表示自己经历了前3期，对，这不是废话吗？那是不要管这字面上的意思，能够体会他这个爸爸想要说的，乃是一种各个阶段就是一个过程而已，就是一个过程，这很人生观的东西啊。看着那男主角的个性呢，我觉得我跟他个性也是蛮相似的哦，所以就联想到许多亲身经历。我就写一个比较隐晦的东西哦，我被动的走在吊桥上，而我父亲是穿制服的人，是军官还是卫兵，就算是距离很近却也看不清楚啊。父亲就是一种管束，一种约束，一种就管就对了，一种管束的象征，许可我这样前进，禁止我那样后退，我不一定甘愿受，但也无一反。那些话语的重量所压过的痕迹，幸运者痕迹后来变成处事态度的根基，不幸者压出几道伤痕也在所难免。我回想自己是何者，也许包含两者，心情好就幸运，心情坏就不幸了。这个心得连虚无主义的听都开始有所相信吗？后来呢，走着走着就转为主动了，不是被动的走吊桥，转为主动。主动就想要过河的时候，发现不一定要走吊桥啊，还是有其他办法可以过河，却又像是摸着石头过河。这个时候啊，父亲还是一样穿着制服，但是他的话 比以前少了很多。他只会在某些隐晦的，而且他觉得我恰恰需要的时候，他只会说这些。父亲就是父亲，爸爸就是爸爸，跑到电影里的爸爸也依然是爸爸。爱把话说得像讲电话，他在耳边，但有距离。做儿子的想要体会，像我们做小孩的要体会，还得讲点造化。心情不好时，觉得讲都是在管我这样，但是要讲点造化才能明白啦。人人都会有那么一刻和男主角相同，发现父亲与自己印象中的那位父亲不太一样了。而这片除了那些坦白说，还有一个更清楚的例子，就是男主角的父亲在晚年，在妻子往生之后决定出柜。也就是印象中的父亲都会说很多话，可是老年的时候发现话没有那么多了，他就只讲重点，他就讲很隐晦，他就觉得他讲的一定是我很需要的，只是跟印象中不太一样，他有些变化。这就是第二个感触啊。第二个感触啊，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人来认识内容，决定了我们愿不愿意进一步了解。这感触有点长啊。透过什么样的人来认识内容，决定了我们愿不愿意进一步了解。有段戏有男主角的父亲，他已经出柜了，他表态了啊，他交了一个男朋友叫做 Andy， 爸爸后来就过世了。男主角和 Andy 呢，也因为父亲过世了嘛，就没有怎么来往了。直到呢，有一次出远门，男主角必须要去纽约，先找好地方安顿小狗。可是呢，就像那杰克罗素根啊，有强烈的分离焦虑啊。狗狗一个症状哦，主人呢，只要超出这视线范围啊，就会剧烈的嚎叫。一点也不愿意接受男主角安排，他把他安置在他的地方，才安顿好了，出门要开车离开，就听到狗在那叫个不停，这样强烈的分离焦虑啊。而男主角怎么办呢？他就想到 Andy 了，虽然都没有来往，但是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嘞，这小狗是认得 Andy 这个人的嘛，有印象在。男主角带小狗去找 Andy， 小狗居然还记得他哦。熟人嘛，熟人缓和了这个分离焦虑，就把小狗托付给他几天这样。男主角就得以顺利的出远门啦。而在男主角回来接小狗的时候啊， Andy 就问了一个听起来像是在心里面挂念很久的问题啊。是不是因为同志的身份，所以就不太来往了？男主角说不是这样的。只是因为你是我爸爸的男朋友，你是我父亲的恋人，他就是说这句话而已。两个人就沉默了一阵子啊。我在想他们心里面可能回忆如走马灯似的掠影，然后他们就彼此给彼此一个拥抱告别，这样就把小狗带回家。说这段戏呢，对于没有看过这部片的读者来说，这情境是可以说是一片混沌啊，都摸不着头绪，这人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嘞？的确哦，那是蛮曲折的一个戏啊。我在前面有提到，因为这部片主要内容在于父子关系，其次是在讲同志生活，这些都属于导演 Mike Mills 抒发人生的感触。进一步解释，男主角的人生不在于接不接受同志，而是在于出柜的是他尊敬的父亲，也就是说重点是在接不接受我父亲是同志。素昧平生也好，或是一般认识也好，性向是同志，男主角没有那么强烈的接受或是反感，他就是平常心。但是出柜的人今天不是别人，是他的父亲，而且是他从小到大还蛮尊敬的父亲，这个对他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。他爸爸阅读的书报，参与的活动，男主角有了一个近距离的机会去了解什么是同志生活。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写实的。我想接下来你大概知道我 我想要说什么，人的一辈子能够主动亲自接触的内容，这些内容就是万事万物啊。人一辈子能够自己主动亲自去接触的内容极其有限，真的有限。因此呢，这个人他在乎的人接触到的内容就会对这个人影响很大，而且说爱屋及乌是一个样子，或者是在相处关系上，而我不爬山，可是我很在乎的人他会爬山，我也想了解一下爬山是什么，注意哪些东西，都不在乎这些东西还是继续等，那当然就也就不用相处了啦，说白了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人来认识内容，决定了我们愿不愿意进一步了解。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周围如果出现瘾君子，出现抽烟的人在我们周围，有什么作为呢？可能请他把烟洗掉，或者是我们就走避，他会点烟我们离开，这样子，这是一个。换作是我们的家人有抽烟的，是瘾君子的话，虽然我们的反应差不多也是这样，请他把烟洗掉，或者是我们走开，可是呢，我们会有比较大的可能去进一步了解到底为什么抽烟。那是为什么抽烟呢？等待时的小无聊，还是聊天时候的尽兴，烦闷的时候的坏习惯，还是戒不掉的瘾？不管是什么，进一步了解得到某一种答案，不在于接不接受抽烟是理所当然，不在这里，而是在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有所体会，相处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就不至于那么的尖锐。这就是我想要说，这篇有在讲这个东西。刚刚这说比较思想的东西啊，就回到电影情节上面，男主角知道数十年来太阳以前是什么样子，星星后来是什么样子，总统原来是谁，当年是谁，哪一年总统又变成谁，形容这些东西乍看之下不是很明白他想要说什么，而我尝试去解读一下。1976年太阳是这个样子，他放一张图片。1999年太阳是什么样子，他就放一个图片。进一步来说，太阳其实没变啊，星星也没变啊，但总统有换人啊，一任一任的是有换的啦。为了要衬托，男主角一直都不知道父亲躲在柜子里44年未曾察觉，他连太阳是怎么变化都记得嘞，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爸爸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未曾察觉，甚至一直忽略。如果我是男主角，我也会想要进一步了解自己在乎的人的心路历程。爸爸等到妈妈往生了以后才选择出柜，用残存的晚年去尝试做一些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情。不是说他爸就是一直骗他妈那么多年了，不是那意思啊，这东西不要开玩笑，这是很有感情的东西啊，所以要选择。大家都是人生旅途上先来后到的旅行者，说不定借此领悟合适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人生。我相信男主角做这些不是为了向他父亲证明什么东西啊，不是，而是他父亲无论在不在身边都会感到欣慰，因为他有所体会明白了。好，讲讲是很有感觉，但是 有点一厢情愿的，这不好意思。我很少推荐电影，我都是介绍电影跟抒情比较多，如果你听起来觉得还有点东西，我会推荐读者看看这部片，是很有内容的，很有内容的。所以百闻不如一见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听半天自己看一遍就会有自己的心得。好，介绍到这里，一样的说一下我的网站，叫做雨木散文故事，雨木散文故事，在网上可以搜得到。那当然你已经听了这段录音，就是在我的网站页面的话，非常高兴，非常谢谢你来浏览，那也不要忘了有空的时候常回来逛逛，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在，谢谢。